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5岁的女童好心拉练舞同伴起身，但却致同伴截瘫，这个事儿谁来担责呢？这位5岁女童小季在舞蹈课培训期间帮助练习下腰的小丁起身，但是却导致了小丁跌坐在地上，脊髓损伤截瘫。这个案子一审法院判决小季及其监护人承担10%的责任，培训中心承担90%的责任。不过近日江苏泰州中院2审改判了，小季不负法律责任，由培训机构承担211万多元的赔偿。那么法院为什么要改判呢？改判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这一判决背后有着怎样深远的社会意义呢？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以下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严厉打击。第一，新冠肺炎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不报、瞒报、谎报病情、旅居史、接触史、行动轨迹等涉疫情信息。第二，进出公共场所不按规定佩戴口罩且不听劝阻的，拒不执行登记身份核查、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以及车辆检查等。第三，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密接者或者次密接者拒绝隔离治疗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第四，伪造、变造、买卖核酸检测证明等证明文件，或者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核酸检测证明等证明文件的。第五，编造、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第六，扰乱医疗防疫工作秩序，侵犯医务人员、防疫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第七，假借疫情防控名义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第八是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的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或者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好，再来关注几条违反疫情防控措施被立案、被拘留的消息。据江苏警方的消息，近日警方依法对64岁的女子毛某宁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经初步调查，7月21号，毛某宁擅自离开已经采取封闭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来到了扬州姐姐家中。7月21号到27号期间，她没有主动报告南京的旅居史，并且频繁活动在扬州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饭店、商店、诊所、棋牌室、农贸市场等等，致疫情快速的蔓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行为违反了刑法之规定，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扬州警方决定对毛某宁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另外，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南京警方通报立案查处3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因为协助多名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人员逃避检验离开南京，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通报说，据7月26号到28号，安徽人沈某、江苏人张某、安徽人王某3名犯罪嫌疑人为谋取非法利益， 采取绕行访等方式，分别协助了多名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人员逃避检查点并离开南京。三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刑事拘留。上述离开南京人员已经全部落实追踪管控措施。来看四川，据新华社消息，最近四川绵阳警方依法对一名拒绝隔离的新冠肺炎次密接触者米某做出了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米某暂住在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某公司的库管员。7月24号，他被确定为确诊人员的次密接触者，需要进行医学隔离。防疫部门、街道以及民警多次和米某联系，但是米某采取不接电话、关机、不开门等方式躲避隔离。米某的男友刘某，他明知女友的情况，却仍然拒绝配合工作人员查找。警方对米某做出了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对其男友刘某做出了警告处罚。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日报的消息，8月1号，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包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在内的7种消防违规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元的处罚。新规实施第一天，北京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辖区一高层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行为，开出了全市首张罚单，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某公馆罚款3000元，违规的非经营性个人罚款1000元。动员1000遍不如问责一次。那首张电动自行车的消防违停罚单金额不是特别大，但其所具有的警示导向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当人们担心善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不敢作为的时候，司法裁判该如何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纠偏呢？最近江苏泰州市中院对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件作出了二审宣判，判决女孩小季不负法律责任，由培训机构承担受伤女童小丁的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类费用211万多元。至此，这起争议3年多的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尘埃落定。5岁的女童小季在舞蹈培训课期间帮助练习下腰的小丁起身，但却导致小丁跌坐在地，不幸脊椎损伤截瘫。一审法院判决小季及其监护人承担10%的责任，培训中心承担90%的责任。近日江苏泰州中院二审改判了，判决小季不承担责任，由培训机构来承担受伤女童各类费用211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在江苏泰州某舞蹈中心学习中国舞的5岁女童小丁等19名孩子在瑜伽垫上练习舞蹈，由老师徐某上课。根据舞蹈中心规定，上课时家长是不得进入教室，可以在等待区通过视频来观看练习情况。老师要求孩子们练习下腰的时候，小丁和几个孩子没有能够及时起身，站在小丁旁边的小季出于互相扶助的天性和本能，就上前将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拉起，这导致小丁后背着地跌坐在地上，表现出不适。此时徐老师正在帮助其他孩子，也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情况。当晚小丁诊断为胸部、腰部脊椎损伤截瘫，司法鉴定结果是构成了1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长期护理。之后小丁家人提起了诉讼，要求小季及监护人赔偿各类损失214万多元，舞蹈中心承担连带责任。那一审法院认定小季和其监护人是承担10%的责任，舞蹈中心承担90%。不过二审法院认为，事发当天仅配备了1名舞蹈老师，在下腰这种危险的舞蹈动作训练时，老师没有能够提供保护，对 小季上前拉起小丁的行为也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舞蹈培训中心承担小丁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一共是211万多元。那下面我们就来解析这个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七检察部及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这种侵权责任，法律怎么规定的呢？ 按照咱们国家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那么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从民法典的这个规定来看啊，那么侵权行为一般呢是要有四个构成要件。那么一个呢就是要有加害行为，第二呢就是要有损害后果，第三一个呢就是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要存在因果关系，第四个呢就是行为人要有过错。那么同时具备这四个构成要件才应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大家呢可能就会问了哈，说如果像本案这种情况是未成年人之间的这种侵权案件，应当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呢？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民法当中所规定的监护制度，也就是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也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这个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职责，那么就可以减轻他承担的侵权责任。从这个法律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未成年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那么就应当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 那小季这个案件二审后来改判了啊，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啊，主要就是咱们这个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过错责任原则呢，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律体系当中的基本的一个规则原则。那么也就是说，在一般的这种侵权行为当中，过错是确定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一个核心的要件。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哈，这个扶人的扶人者与被扶者呢，他们是舞蹈班的同学。那么这个扶人者呢，是出于帮助同学的善意，也就是这个小季在小丁下腰起身比较困难的时候，他自发的前去帮助这个小丁，那么主观上呢他并没有过错。那么讲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会产生疑问了，说为什么你说这个小季主观上没有过错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哈，这个小季呢是一个年仅5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那么一方面呢主观上没有伤害小丁的故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来出发，那么他也不具备能够预见到这个行为可能导致他的同学损害的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能力。应当说呢，这个孩子天真有爱的这种天性当然是没有什么违法性的，所以呢这个小季主观上他并不存在过错，那么对于小丁的损害依法呢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啊，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了纠正，进行了改判。 那么这个舞蹈培训中心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监护职责呢？ 我认为啊，这个舞蹈中心在新生入学告知书当中就说到了哈，说除这个公开课以外，上课期间没有经过老师许可，家长是不得进入教室的，以免使学员分心，影响这个教学的效果。那么从这个规定啊，就使得什么呢？就使得这个家长在上课期间的这个监护责任，实际上他无法履行。因此呢，这个舞蹈中心对上课期间正在进行舞蹈培训的这些孩子们，他应当是负有一个监督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那么这个舞蹈培训中心在管理上他有哪些过错呢？ 那么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哈，对于脱离了监护人管理保护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习生活期间的管理和保护，那么应当是由相应的教育机构来承担。那么舞蹈中心呢，是经过依法注册的这样一家培训机构，在其一审提交的新生入学告知书当中也写到了，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那个，除公开课以外，上课期间没有经过老师许可，家长你是不可以进入教室的，以免使学员分心。那么这个规定呢，就使得所有未成年学员的家长在上课期间的监护责任实际上是无法履行的。那么这个小季和小丁呢，他同在舞蹈中心接受舞蹈技能的培训， 这两个人呢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他们都不满八岁嘛，因此呢舞蹈中心对上课期间正在进行舞蹈培训的小纪和小丁就应当负有一个监督管理和保护的职责。那么事发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授课老师对学员的舞蹈技能尚处于入门阶段，他应当是明知的。那么而且呢，对于下腰这样的一个舞蹈动作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也应当是明知的，但是呢对于学员练习该动作时应如何保护好自己，如何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啊，都没有能够尽到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和管理的职责。小丁下腰没有能够起身以后也并没有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小纪上前去拉起这个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呢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保护措施。那么这个就反映出什么呢？就反映出舞蹈中心啊，在这个舞蹈技能的培训当中对于相关的安全教育工作开展的还是不到位的，那么会导致小纪没有意识到这种扶助形式存在不妥之处。 这个案件一审二审出现了反转，那最后这样一个判决有怎样一个深远的意义呢？ 应当说啊，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它实际上是涉及到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这样一个司法认定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五岁的幼童啊，好意互助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评价的范畴，还是一个道德评判的问题。应当说呢，这个司法裁判要兼顾公平正义，并且还要彰显司法的温暖。那么孩子天真有爱的这种天性让他在面对陷入困境的同伴时毅然地伸出了友爱之手，虽然说造成了预料不到的后果，但是法律呢要坚定保护善人善举。那么应当说呀，这个泰州中院这个情理法兼具的司法裁判可以说向民众传达了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也是鼓励了这种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同时呢也是弘扬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这些年来儿童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期间受到了人身损害的情形是时有发生，那么对于脱离监护人监管和保护范围的这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设立一个特殊的保护机制是具有现实需求的，是吗？ 的确就像您说的哈，在校外培训机构学习生活的时候往往都会一定程度的脱离这个监护人的完全监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未成年人呢？那么依据民法典的1199条哈，这个条款当中啊是说，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那么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说，当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八周岁以下的孩子，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那么将教育机构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为他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标准，并且呢，我们实行法律上的过错推定，当他不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就推定他是有过错的，那么你这个教育机构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说啊，这个儿童呢正处在生长发育的阶段哈，身体啊对这个外界侵扰的抵抗能力和自身的免疫系统都很差，那么对事物的这种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呢也是很差的，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予以重视和关爱，并且呢在法律上也要给予特殊的优先的这种保护。这个呀也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所规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优先的保护。所以呢，从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八岁以下的孩子，在校外培训机构受到伤害，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来看，实际上就体现出了对于未成年人，特别是低龄未成年人的这种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 刚您提到了就是善意扶助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哈，把这句话给我们再深入解读一下。 好的，那么应当说呢，这个乐于助人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未成年人之间进行好意互助是值得肯定的。在因为好意互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司法裁判呢应当是在这个损害后果承担与这个施救行为免责这两者之间啊，他去努力的实现一种平衡。那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当中应得到一种特殊优先的保护。那么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案件当中这种善意帮扶的行为它并不具有您刚才所说的这种违法性呢哈。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季呢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孩子，那么他接受舞蹈培训呢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尚不具备这种下腰的基本功。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呀，结合现有的证据来看，那么这个时候的小季对下腰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如何预防应当是缺乏足够的这种认知能力的。那么对于小丁因为他的行为导致后背着地跌坐在地上，并因此导致脊髓损伤这样一个损害的后果，那么应当说呢，小季也是无法预见的。另外啊，就是这个小丁下腰以后没有能够及时起身，而老师呢未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指导帮助，小季呢作为同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小丁是需要人来帮助的，所以呢他就主动上前拉起这个小丁撑在地上的双臂。那么再结合事发时的具体的这种时空的情形哈，应当说这种认知结果和主动帮扶的意识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他的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小丁起身，实施的呢也是同学之间的这种相互扶助的行为，所以他并不具有违法性。 像这类的案件，法院的裁判的原则是什么呢？ 应当说呢，这个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它主要依据的就是民法典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将教育机构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为判断他是否承担责任的一个标准。而且最为关键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教育机构它是实行一种法律上的过错推定，就是我先推定你是存在过错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证明你是尽到了教育管理责任的，也就是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你才能够免除自己的责任。 这个案件背后还有故事啊，这个泰州中院还不是说就一判了之了。 对，是这样的。据报道呢，他们积极的去延伸这个判后回访、帮助、救助等等这样的一些司法职能。其中呢，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对于小丁为期20年的后期的护理费判决是一次性给付，并积极督促舞蹈中心及时足额履行给付义务，同时还专门为小丁申请了司法救助，并多次上门看望受害人，了解他的困难和问题，关心他的学习生活状况。目前啊，这个小丁将上学，那么法院与学校沟通协商，确定了上学期间只上半天，下午在家接受治疗，定期到医院接受这种针灸治疗等等方案。此外呢，这个法院呢还向新化市教育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啊是进一步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运作。那么应当说呢，这些措施呢都体现了法院少年司法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努力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也彰显了司法温度和少年司法的理念。 小季这个案件对于教育培训机构有哪些警示呢？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3点警示哈。一个呢，就是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能力的这种教育，特别是对于像8周岁以下的这种低龄未成年人，尤其要特别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教育。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加强对学生上课期间，特别是脱离监护人监护情况下的安全保障，要从这个教师的人员配备、设备安全、提醒、预警等等方面吧，采取这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第三一个警示呢，就是要加强对教师的平时的这种培训的力度，要把这种安全教育啊放到和授课内容培训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提高校外培训机构教师教学过程当中的安全意识。 好，谢谢庞涛检察官。